彷徨，第一篇。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 Tina 丁。彷徨，作者鲁迅。第一篇，祝福。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，春镇上不必说，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。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，接着一声顿响，是送灶的爆竹，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。震耳的大音还没有习，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。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，虽说故乡，然而已没有家，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。他是我的本家，比我长一辈，应该称之曰四叔，是一个讲理学的老先生。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，但是老了些，但也还未留胡子。一见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后说我胖了。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心党，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，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，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。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。第二天我起得很迟，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，第三天也照样，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，但是老了些，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祝福。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，致敬尽礼，迎接福神，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。杀鸡宰鹅，买猪肉，用心细细的洗，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，有的还带绞丝银镯子。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，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。五更天陈列起来，并且点上香烛，恭请福神们来享用。拜的却只限于男人，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炮竹。年年如此，家家如此，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，今年自然也如此。天色愈阴暗了，下午竟下起雪来，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，满天飞舞，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，将鲁镇乱成一团糟。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，瓦楞上已经雪白，房里也映得较光明，极分明地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，陈抟老祖写的。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，松松地卷了放在长桌上，一边的还在，倒是事理通达，心气和平。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，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，一部《近思录集注》和一部《四书衬》。无论如何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。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，也就使我不能安住。那是下午，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，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他，而且见他瞪着眼睛的视线，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。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，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他的了。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，即今已经全白，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，脸上瘦削不堪，黄中带黑，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，仿佛是木刻似的。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他是一个活物。他一手提竹篮，内中一个破碗，空的，一手支一支比他更长的竹竿，下端开了裂，他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。我就站住预备他来讨钱。你回来了？他先这样问。是的。这正好，你是识字的，又是出门人，见识的多，我正要问你一件事。他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，我万料不到他却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诧异地站着。就是 他走近两步，放低了声音，极秘密似的怯怯地说，一个人死了之后，究竟有没有魂灵的？我很悚然，一见他眼盯着我的，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，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，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，惶急的多了。对于魂灵的有无，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，但在此刻，怎样回答他好呢？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，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，然而他却疑惑了，或者不如说希望，希望其有，又希望其无。人何必增添陌路的人的苦恼？为他起见，不如说有吧，也许有吧。我想，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，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。 啊，地狱，我很吃惊，只得支吾着，地狱论理就该也有，然而也未必，谁来管这等事？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？ 哎，见面不见面呢？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，什么踌躇，什么计划都挡不住三句问，我即刻胆怯起来了，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，那是实在我说不清，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。我趁他不再紧接地问，迈开步便走，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，心里很觉得不安逸，自己想，我这答话怕与他有些危险，他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，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？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？倘有别的意思，又因此发生别的事，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。但随后也就自笑，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，而我偏要细细推敲，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，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，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，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。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，不经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，选定医生，万一结果不佳，大抵反成了怨妇。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做结束，便事事逍遥自在了。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，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。但是我总觉得不安，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，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。在阴沉的雪天里，在无聊的书房里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。不如走吧，明天进城去，福星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，价廉物美，现在不知增价了否。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，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，即使只有我一个。无论如何，我明天决定要走了。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，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，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，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。果然，特别的情形开始了。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，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，但不一会儿说话声也就止了，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地说，不早不迟，偏偏要在这时候，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。我先是诧异，接着是很不安，似乎这话与我有关系。试望门外谁也没有，好容易待到晚饭前，他们的短工来冲茶，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。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？我问。还不是和祥林嫂？那短工简洁地说。 祥林嫂？ 怎么了？我又赶紧地问。老了。死了？我的心突然紧缩，几乎跳起来，脸上大约也变了色。但他始终没有抬头，所以全不觉，我也就镇定了自己，接着问，什么时候死的？ 什么时候？昨天夜里，或者就是今天吧，我说不清。 怎么死的？ 怎么死的？还不是穷死的？他淡然地回答，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，出去了。然而我的惊慌却不过暂时的事，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，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宽慰，心里已经渐渐轻松。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。晚饭摆出来了，四叔俨然地陪着。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，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，而忌讳仍然极多。当临近祝福时候，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。倘不得已，就该用一种替代的言语。可惜我又不知道，因此屡次想问，而终于终止了。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，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，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，也是一个谬种，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，趁早放宽了他的心。他也不很留，这样闷闷地吃完了一餐饭。冬季日短，又是雪天，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，人们都在灯下匆忙，但窗外很寂静，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，听去似乎瑟瑟有声，使人更加感得沉寂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，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，被人们弃在陈界堆中的，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，先前还将形骸露在陈界里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，恐怕要怪讶他何以还要存在，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。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，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，即使厌见者不见，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。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，一面想，反而渐渐地舒畅起来。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他的半生事迹的断片，至此也连成一片了。他不是鲁镇人，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里要换女工，做中人的魏老婆子带他进来了，头上扎着白头绳、乌裙、蓝夹袄、月白背心，年纪大约二十六七，脸色青黄，但两颊却还是红的。魏老婆子叫他祥林嫂，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，所以出来做工了。四叔皱了皱眉，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，是在讨厌他是一个寡妇，但是他模样还周正，手脚都壮大，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，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，便不管四叔的皱眉，将他留下了。施工期内他整天的做，似乎闲着就无聊，又有力，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，所以第三天就定局，每月工钱500文。大家都叫他祥林嫂，没问他姓什么，但中人是魏家山人，既说是邻居，那大概也就姓魏了。他不很爱说话，别人问了才回答，答的也不多，直到十几天之后，这才陆续的知道他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，一个小叔子，十多岁能打柴了。他是春天没了丈夫的，他本来也打柴为生，比他小十岁，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。日子很快的过去了，他的做工却毫没有懈，食物不论，力气是不习的。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了女工，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，到年底扫尘、洗地、杀鸡、宰鹅，彻夜的主福利全是一人担当，竟没有添短工。然而他反满足，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，脸上也白胖了。新年才过，他从河边掏米回来时，忽而失了色，说刚才远远的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，很像夫家的堂伯，恐怕是正在寻他而来的。四婶很惊疑，打听底细，他又不说。四叔一知道，就皱一皱眉，道：“这不好，恐怕他是逃出来的。” 他诚然是逃出来的，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。此后大约十几天，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。魏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进来了，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。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，然而应酬很从容，说话也能干。寒暄之后就赔罪，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，因为开春事务忙，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，人手不够了。即使她的婆婆要她回去，那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四叔说。于是算清了工钱，一共1750文，他全存在主人家，一文也还没又用，便都交给他的婆婆。那女人又取了衣服，道过谢，出去了。其实已经是正午。哎呀，米呢？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吗？好一会儿，四婶这才惊叫起来。他大约有些饿，记得午饭了。于是大家分头寻陶罗。他先到厨下，次到堂前，后到卧房，全不见陶罗的影子。四叔渡出门外，也不见，一直到河边，才见平平正正地放在岸上，旁边还有一株菜。看见的人报告说，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，篷是全盖起来的，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。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，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，刚刚要跪下去，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，像是山里人，一个抱住他，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。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，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，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吧。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，一个不认识，一个就是魏婆子，窥探舱里不很分明，他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。可恶。然而四叔说，这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，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。午饭之后魏老婆子又来了。可恶。四叔说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。四婶洗着碗，一见面就愤愤地说，你自己见他来，又合伙劫他去，闹得沸反盈天的，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？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吗？ 哎呀哎呀，我真上当，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。他来求我见地方，我哪里料得到是瞒着他的婆婆的呢？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，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，对不起主顾。幸而府上是向来宽宏大量，不肯和小人计较的，这回我一定见一个好的来折罪。然而四叔说，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，不久也就忘却了。只有四婶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，或者馋而且懒，左右不如意，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。每当这些时候，她往往自言自语地说，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意思是希望她再来，但到第二年的新政，她也就绝了望。新政将近，魏老婆子来拜年了，已经喝得醉醺醺的，自说因为回了一趟魏家山的娘家，住下几天，所以来得迟了。他们问他之间，自然就谈到祥林嫂。 他嘛，魏老婆子高兴地说，现在是交了好运了，他婆婆来抓他回去的时候，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凹的茂老六的，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，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。 哎呀，这样的婆婆。四婶惊奇地说， 哎呀，我的太太，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，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？他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，不嫁了他哪有这一柱钱来做聘礼？他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哈，很有打算，所以就将她嫁到里山去，倘许给本村人，彩礼就不多，唯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，所以她就到手了80千。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，彩礼花了50，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10多千。哈，你看这多么好的打算。 祥林嫂竟肯依。 这有什么依不依？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，只要用绳子一捆，塞在花轿里，抬到南家，纳上花冠，拜堂，关上房门，就完事儿了。可是祥林嫂真出格，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厉害，大家还都说，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，所以与众不同呢。太太，我们见得多了，回头人出嫁，哭喊的也有，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，抬到南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，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。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，他们说他一路只是嚎骂，抬到贺家坳，喉咙已经全哑了，拉出轿来，两个男人和他的小叔子使劲地纳住他，也还拜不成天地。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他就一头撞在香案脚上，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，鲜血直流，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，还止不住血呢。直到七手八脚地将他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，还是骂，哎呀呀，这真是。他摇一摇头，顺下眼睛不说了。后来怎么样呢？四婶还问。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，他抬起眼来说。 后来呢？ 后来起来了，他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，男的，新年就两岁了。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坳去，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，母亲也胖，儿子也胖，上头又没有婆婆，男人所有的是力气，会做活，房子是自家的。哎，他真是交了好运了。从此以后，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。但有一年的秋季，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，他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。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，檐下一个小铺盖，他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，蓝夹袄，月白背心，脸色青黄，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，顺着眼，眼角上带些泪痕，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，而且仍然是为老婆子领着，显出慈悲模样，絮絮地对四婶说，这实在是叫做天有不测风云，他的男人是坚实人，谁知道年纪轻轻就会断送在伤寒上，本来已经好了的，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，幸亏有儿子，他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的，本来还可以守着，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衔去的呢。春天快完了，春上倒反来了狼，谁料到现在他只剩了一个光身了，大伯来收屋又赶他，他真是走投无路了，只好来求老主人，好在他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，太太家里又凑巧要换人，所以我就领他来，我想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多。 我真傻，真的。 祥林嫂抬起他没有神采的眼睛来，接着说， 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，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。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，拿小篮盛了一篮豆，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。他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句句听。他出去了，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，米下了锅要蒸豆，我叫阿毛没有应，出去一看，只见豆撒的一地，没有我们的阿毛了。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，各处去一问，果然没有。我急了，央人出去寻，直到下半天，寻来寻去，寻到山坳里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，大家都说糟了，怕是遭了狼了。再进去，他果然躺在草巢里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，手上还紧紧地捏着那只小篮呢。他接着但是呜咽，说不出成句的话来。四婶其刻还踌躇，待到听完他自己的话，眼圈就有些红了。他想了一想，便叫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， 魏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担似的，吁了一口气。祥林嫂比出来时候神气舒畅些，不带指引，自己熏熟的安放了铺盖。她从此又在鲁镇做女工了，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。然而这一回，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。上工之后的两三天，主人们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，记性也坏得多。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，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。当她出道的时候，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，但鉴于向来雇佣女工之难，也就并不大反对，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，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，但是败坏风俗的，用他帮忙还可以，祭祀时候可用不着他沾手，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，否则不干不净，祖宗是不吃的。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，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，这回她却清闲了。桌子放在堂中央，系上桌围，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。祥林嫂，你放着吧，我来摆。四婶慌忙地说，她讪讪地缩了手，又去取烛台。祥林嫂，你放着吧，我来拿。四婶又慌忙地说。她转了几个圆圈，终于没有事情做，只得疑惑地走开。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，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。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，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。也还和他讲话，但笑容却冷冷的了。他全不理会那些事，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他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。 我真傻，真的， 他说， 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，会到村里来。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。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，拿小篮盛了一篮豆。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，他是很听话的孩子，我的话句句听，他就出去了。我就在屋后劈柴、淘米，米下了锅，打算蒸豆。我叫阿毛，没有应，出去一看，只见豆撒得满地，没有我们的阿毛了。各处去一问，都没有。我急了，央人去寻去，直到下半天，几个人寻到山凹里。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，大家都说完了，怕是遭了狼了。再进去，果然他躺在草槽里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。可怜他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只小篮呢。他于是淌下眼泪来，声音也呜咽了。这故事倒颇有效，男人听到这里，往往敛起笑容，没趣地走了开去。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他似的，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，还要赔出许多眼泪来。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他的话，便特意寻来要听他这一段悲惨的故事。直到他说到呜咽，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，叹息一番，满足地去了，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。他就只是反复地向人说他悲惨的故事，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他，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，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，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。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话，一听到就繁衍的头痛。我真傻，真的，他开口说。 是的，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，才会到村里来的。 他们立即打断他的话，走开去了。他张着口，怔怔地站着，直着眼睛看他们，接着也就走了。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，但他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，如小兰、豆、别人的孩子上，引出他的阿毛的故事来。倘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，他就说，哎哎，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，也就有这么大了。孩子看见他的眼光就吃惊，牵着母亲的衣襟催他走，于是又只剩下他一个。 终于没趣的也走了。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他的脾气，只要有孩子在眼前，便似笑非笑的先问他道：“祥林嫂，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，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吗？”他未必知道他的悲哀经大家主嚼赏鉴了许多天，早已成为渣滓，只值得繁衍和唾弃。但从人们的笑影上，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，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。他单是一瞥他们，并不回答一句话。鲁镇永远是过新年，腊月二十以后就火起来了。四叔家里这回需雇男短工，还是忙不过来，另叫柳妈做帮手，杀鸡宰鹅。然而柳妈是善女人，吃素不杀生的，只肯洗器皿。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，却闲着了，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。微雪点点的下来了。哎，我真傻。祥林嫂看了天空，叹息着，独语似的说：“祥林嫂，你又来了。”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：“我问你，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吗？”“嗯嗯。”他含糊地回答。“我问你，你那时怎么后来进医了呢？”“ 我吗？”“ 你呀。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，不然……”“ 啊，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。”“ 我不信，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熬他不过。你后来一定是自己啃了，倒推说他力气大。 哎，你倒自己试试着。” 他笑了，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，使他蹙缩的像一个核桃，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，又盯住他的眼。祥林嫂似很局促了，立刻敛了笑容，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。“祥林嫂，你实在不合算。”柳妈诡秘地说，“再一犟，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。现在呢，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，倒落了一件大罪名。你想，你将来到阴司去，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，你给了谁好呢？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。我想这真是……”他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，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。“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，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，当作你的替身，给千人踏万人跨，赎了这一世的罪名，免得死了去受苦。”他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，但大约非常苦闷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。早饭之后，他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，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，直到他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。价目是大钱12千，他久已不和人们交口，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。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，似乎又急传扬开去，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，又来逗他说话了。至于题目，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，专在他额上的伤疤。“祥林嫂，我问你，你那时怎么竟啃了？”一个说：“哎，可惜白撞了这一下。”一个看着他的疤应和道。他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他，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，后来连头也不回了。他整日紧闭了嘴唇，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，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。快够一年，他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，换算了12元阴阳，请假到镇的西头去。但不到一顿饭时候，他便回来，神气很舒畅，眼光也分外有神，高兴似的对四婶说，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。冬至的祭祖时节，他做得更出力，看四婶装好祭品，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，他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。“ 你放着吧，祥林嫂。” 四婶慌忙大声说。他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， 脸色同时变作灰黑，也不再去取烛台，只是失神地站着，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叫他走开，他才走开。这一回他的变化非常大，第二天不但眼睛凹陷下去，连精神也更不济了，而且很胆怯，不独怕暗夜，怕黑影，即使看见人，虽是自己的主人，也总惴惴的，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，否则呆坐着，只是一个木偶人。不半年，头发也花白起来了，记性尤其坏，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。祥林嫂怎么这样了？倒不如那时不留他。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，似乎是警告他。然而他总如此，全不见有灵力起来的希望。他们于是想打发他走了，叫他回到魏老伯子那里去。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，不过单是这样说，看现在的情状，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。然而他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，还是先到魏老伯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？那我可不知道。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，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，接着又听得哔哔啵啵的鞭炮，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。直到已是五更将近时候，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，似乎合成一天阴响的浓云，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。我在这反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，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，只觉得天地圣众心想了生理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，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。第一篇结束。